第十二集，月神的祝福。女祭司的祈祷仪式已经完成，泰兰德总算有时间做些自己的事。虽说艾卢恩希望祭司们都能对他心怀虔诚，却也无需每时每刻都为他效力。月神人心慈爱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年轻的泰兰德才选择加入他的神殿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，泰兰德的确获得了平静，平复了不少内心的波澜。然而有一个心结却怎么也无法解开，时间改变了他、马法里奥和伊利丹三人的关系。他们已经不再是不谙世事的少年，不能再终日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。如今他们长大了，变成了成年人。泰兰德对他们两兄弟的情感发生了变化，而且他知道他们对他也是如此。两兄弟自年幼起就经常进行友好竞争，但近来竞争的态势却越来越紧张，这让泰兰德深感忧虑，甚至演变成了某种争斗。即使他们没有明说，泰兰德也知道他就是这场争斗的焦点。年轻的祭司对两人的爱慕心怀感激，可他不忍心看到他们任何一个人受伤。可泰兰德明白，他终究无法将两人同时保全。今后若要他挑选一位终身伴侣，那个人不是马法里奥就是伊利丹。泰兰德身穿银白色的新手祭司长袍，步履轻快地穿行在高耸的大理石殿堂中，然后跨出了铺满大理石砖石的门廊。门廊用精致的马赛克石装点成艾卢恩与其他神奇创世的壁画，其中月神的姿容最为瞩目，塞纳留斯也在列其中。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日神与月神的孩子，对这样的传闻他从未加以证实，可泰兰德却相信传说是真的。殿外凉爽的夜风让他更觉宁静，泰兰德走下光洁如雪的台阶，走到人群中间。不少人见他走来，纷纷低头致意，另一些人则礼貌地让出路来。身为艾卢恩的追随者，自当受到这般礼遇。可在那一瞬间，泰兰德真希望能凭借自己本来的身份赢得这个世界的尊重。苏拉玛城虽然不像暗夜精灵的主城辛艾萨利那般耀眼夺目，却也别有一番气魄。放眼望去，主广场各处充满了鲜艳明丽的色彩，各路商人也早已把琳琅满目的货物堆放在路边。显贵们穿着红如艳阳或是橙如烈火的长袍走在道路中央，身上的珠宝钻石璀璨发亮，身旁跟着底层的精灵仆从。在市场里，所有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焕发自己的光彩，建筑物也在全力配合着这里的住民。一排排拱顶仿佛五颜六色的彩虹，有些商家甚至还在建筑的侧面绘上了醒目的图案，灯火辉煌，就连火苗也在活力十足地跃动着。此时泰兰德注意到广场中央附近围着一群人，都在比比划划指指点点，有些还语带不屑或是加以嘲讽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决定去看个究竟。起初那群围观者甚至都没有留意到他的到来，泰兰德礼貌地碰了碰最边上的那个人，对方立即认出了他，随即退到旁边。就这样，泰兰德一步一步地朝中间走去。原来在中间摆着一个比他略矮的笼子，由坚固的钢条打制而成，显然关着某种蛮横的野兽，时不时剧烈地晃动着。俘虏发出一声凶狠的咆哮声，人群爆发出阵阵惊呼。 那些站在前排的围观者都不肯移动步子。无奈之下，瘦弱的泰兰德只好左挪右挤，以让视线穿过人群缝隙。随后，他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。 这是什么？ 没人知道，姐妹。不过他很危险，月之守卫至少施了三次法才将他制服。 泰兰德本能地转过身去，想看看周围有没有头戴兜帽、身穿绿色长袍的法师，但是一个都没有发现。看来他们是在制服这只野兽之后，将它交给了警戒卫兵，然后去商讨对策。可里面关的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家伙绝对不会是矮人，虽然乍看上去他的身材跟矮人有些相似，要是他站起来的话，应该会比暗夜精灵矮上一尺，但宽度却足有两倍。显然那头野兽具有惊人的力量，因为泰兰德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健的肌肉。令他不解的是，就算是法师们给笼子施了法，那俘虏事后却没有试着把钢条扯断，挣脱囚禁。一位上层阶级的旁观者突然拿着金手杖戳了戳那个蹲在地上的身影，引得他又爆发了盛怒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手杖从他那毛茸茸的后爪子里拽了出来。怪物那张粗短而下颌圆润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地变了形，若不是因为他的手腕、脚踝和脖子都被粗重的锁链牢牢锁住，他一定会把那根手杖折成两截。看来那锁链不光将他固定在地上，同时还让他根本无法靠近钢条，即便拥有再强大的力量或决心也无济于事。泰兰德对他的情绪从恐惧厌恶转变成了同情。无论是神殿还是塞纳留斯都教导他要尊重生命，无论那生命有多么怪异恐怖。这个绿皮肤的怪物穿着原始的衣装，这说明他算得上是某种智慧生物，而此刻却这样被关在笼子里，像只动物似的任人围观。在这个俘虏的面前摆放着两个空碗，倒是有人给了他一些食物，可从他庞大的体型看来，泰兰德怀疑他根本就没吃饱。 再多给他一些食物和水。 我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。 这样的事情无需命令。 长者们还没决定该如何处置他，说不定他已经无需进食或饮水了。 要是我给他带些食物来，你会阻止我吗？ 你不该这么做。不管你给他带来多少吃的，他都还是会一口把你的手臂咬断，尽快离开才是明智之举。 我决定要试试看。 没等士兵劝阻，泰兰德已经转过身去，径直走到了最近的食品商贩跟前，端起了一罐水和一碗汤。关在笼子里的那个怪物看起来有食肉的习性，于是泰兰德决定给他拿一块新鲜的肉。由于他的身份，摊主拒绝向他收钱，泰兰德便赐予他想要的祝福，道谢之后转身回到广场上来。等泰兰德回来时，广场上的大多数人已经散去，这样一来至少降低了他与囚犯交流的难度。眼见泰兰德自己一个人走过来，囚笼里的人抬头看了一眼，开始也把他当成是另一个好奇的看客。当他看清了泰兰德端在手里的东西时，才表露出了更多兴趣。他绷直锁链，尽量坐直身体，浓密的眉毛底下那两只深陷的眼睛警惕地盯着他看。从他已显灰白的头发和满布皱纹与疤痕的面容判断，泰兰德认定他已经走入了人生的下半截光景。当泰兰德很快就要走到笼前时，有些犹豫了。他用眼角的余光发现，哨兵正在警惕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知道，要是那个怪物胆敢轻举妄动，哨兵一定会举起长矛了结他的性命。 泰兰德希望那俘虏不要冲动，倘若因为他的善心而给对方招致死亡，那真是太不应该了。泰兰德小心翼翼地在笼子跟前跪下。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我给你带了点吃的东西。 泰兰德说着，先把装有汤的碗递了过去。那双警惕的眼睛与泰兰德是如此不同，定定地看着那只碗。他能看出那目光里充满了犹豫，还扭过头去朝最近的卫兵瞄了一眼。起初怪物的右手握得紧紧的，好半天才将手张开。他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伸出手来，在靠近时，泰兰德才看清那只手有多大多厚，能毫不费力地把他的两只手全都包裹进去。他想象着那怪物身体里蕴藏的力量，几乎想要收回汤碗。没想到那怪物这时却做了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动作，轻柔地从泰兰德手里接过汤碗，稳稳当当地放在面前，然后满怀期待地注视着他。看到对方接纳了他的好意，泰兰德莞尔一笑，虽然对方没有回以笑容，却总算让泰兰德稍感心安。接着他又把那块肉和水罐也递到了他的手里。当他把三样食物都摆在自己身边后，这个绿皮肤的庞然大物开始大快朵颐，豪饮一口，将碗里的汤喝得干干净净，下巴沾满了棕色的汤汁。接着取起参差不齐的黄牙，毫不犹豫地撕扯着那块生肉。泰兰德咽了口唾沫，却没有对俘虏粗鲁的进食动作表现出任何不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少有反应的好。几位围观者饶有兴趣地注视着这一切，仿佛是在观看吟游诗人的表演。但泰兰德并没有理会他们，而是耐心地看着这个俘虏享用美食，把肉渣一点一点地啃光，然后将骨头折成两半，欲罢不能地吮吸着里面的骨髓。仍未离去的看客都被这野蛮的一幕搞得兴致全无，终于转身离去。等到人群全部走光以后，这名俘虏突然扔掉了剩下的那点骨头，发出令人惊讶的笑声，伸手举起了水罐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他的眼睛始终死死地盯着泰兰德。等他把水罐里的水也喝光之后，这才用手臂抹了抹宽大的嘴巴，满意地打了个嗝。 舒服。 你果然会我们的语言。 你不该靠那么近，他会把你…… 他什么都不会做。你会吗？ 当然不会。感谢你的食物，它们非常美味。 你还需不需要别的东西？ 不用了。 我叫泰兰德，夜神艾露恩的祭司。 我叫布洛克斯，效忠于兽人酋长萨尔。 泰兰德试图理解他话中的含义。从外表上看，他是一位战士。照他所说，他应该是效忠于这位名叫萨尔的首领。这个名字比布洛克斯这几个字更令人费解，因为在精灵语中，萨尔是奴隶的意思，和他首领的身份恰好相反。这个萨尔领导着兽人一族，想必布洛克斯正是他们其中的一员。泰兰德自认为神殿的教义包罗万象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族群。如果他们人人都长得跟布洛克斯一样，肯定会让暗夜精灵过目不忘。泰兰德决定刨根问底。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布洛克斯？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 泰兰德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。只见那兽人眯起了双眼，把嘴巴牢牢闭紧。他责怪自己真是蠢得可以，月之守卫想必早就问过他这个问题了，而且肯定没有表现出他这般善意。在布洛克斯看来，那些人应该是看到凭借武力和魔法不成，就想让他试着用怀柔的手段来讨他的话。 布洛克斯决定让这番谈话到此为止，拿起地上的碗递到他手中，脸上又笼上了阴沉和怀疑的神情。毫无征兆，一发火焰箭突然从泰兰德身后射出，打中了兽人的手。布洛克斯发出一声愤怒的狂吼，捂紧自己烧伤的手指，仇视地看着泰兰德，吓得他只能站起身来朝后退去。卫兵们齐刷刷地转过身来，用长矛将布洛克斯抵在笼子的角落里。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攥紧了他的肩膀，他听到了一个格外熟悉的声音。